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2019年11月，由韩宇、张丽君、蒋欣迪和赵蕊一组成的中国女子冰壶队在2019年亚太冰壶锦标赛获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时隔5年再次在这项赛事当中登顶。队员赵蕊一和队长韩宇回忆起当时的参赛经历，都是记忆犹新。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赵蕊一。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就是我们参加2019年的 PACC。在这个比赛之前，我们几个都不是太有经验，没有参加过这种这么关键的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决定了是否能直接拿到世锦赛的入场券。然后我们在这次比赛之前就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每每和教练开完那个赛前准备会以后，我们自己又会再多开一个预案会，就是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列出来，以免我们在场上不能及时的应付，进行讨论分析各种解决方案，还有不同的就是战术选择。在上场之前，每个人都会在本本上记上每个人对自己的小目标要求，写完以后每个人都安静的认真去想，这也给每个人心里一个积极的暗示。在半决赛的时候吧，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场，因为输赢直接决定能不能拿到直通世锦赛的资格。然后我们在赛前也是把准备会啊还有预案会都开好，把需要注意的情况都捋一遍，以最充分的准备去迎接这场比赛。我们保持一步是一步的过程，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个球，然后注重当下的比赛，不会想之前的过错，然后最后就是赢得这场比赛。反正这次比赛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都能依稀想起我们就是如何准备每一场比赛，然后如何敲定每一个点的呀。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队长韩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也是2019年在深圳打的那个亚太平洋比赛，这个是我从事冰壶运动以来第一次代表国家，然后并且担任队长打的第一个成年比赛，而且还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不自信转变到对自己对我们这支队伍有信心，对我进入到成年组打下了一个有力的基础。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和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更续百年初心，凝聚奋进力量。4月到8月播出，敬请关注。